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到高空西南气流的影响，今天夜间本市天气呢是逐渐转阴的，气象条件对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没有明显的作用，空气中的污染物缓慢增多，能见度有所下降，有轻雾或者是雾形成。西部地区呢还会出现小雨天气，提醒大家如果外出的话要注意做好必要防护。明天白天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降雨天气，雨量普遍是比较小的，但淋湿衣服的作用有余，外出呢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注意防雨以及出行方面的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或雾，西部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提醒大家明天外出记得携带雨具。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我们来关注的是东部环路车多方面的路段，包括了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到东40条桥南北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三元桥南北双向，东四环的四元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车多，反方向的东四环四惠桥由南向北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司机请您注意小心避让。另外目前东五环小交亭桥到白家楼桥的南向北方向，七棵树桥到白家楼桥由北向南，以上路段目前车多行驶不畅，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和立场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眼睛通红出现红血丝的原因有很多，但有一种因素不可忽视，那就是高血压。血压控制不好会导致很多并发症的出现，其中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并发症往往被忽视，严重者可能会失明。为什么高血压会危害眼睛？眼球有血丝是不是眼底病呢？高血压人群如何护好自己的双眼？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冰跟您说说眼底出血别怠慢。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为您健康保驾护航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冰。你好徐主任。 你好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一种现象啊，就是眼底出血这件事儿。我们这儿呢有一个案例，说的是一位李先生哈，40多岁了，前不久呢他遇到了眼睛发红这样的情况，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哟，这眼睛里边好像有血丝了啊。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后呢，他以为自己是因为游泳的时候是不是感染了，染上了这个红眼病，于是呢就自己去药店买了眼药水，但是滴了好几天也不见好，就去医院做了一下检查，医生说他眼睛的这种出血发红的情况呢，其实是由于高血压造成的。那我们想问一下徐主任，您这个临床上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患者哈，他们来查眼睛的时候，有没有人的这个出血是和他的血压有关系的呢？ 这种病人还是不在少数的。其实这个眼睛充血只是我们眼病的一个症状，因为我们很多眼表疾病首先表现在充血上，比如说干眼症啊、结膜炎啊，确实是充血。但是我们的眼底病呢，一般来说充血的还是偏少的，比如说高血压可能会，因为它的舒张压、收缩压都高。那么我们的末梢血管，我们眼球表面的血管属于我们的末梢血管，它也会充盈，甚至时间长了血管会扩张。那么我们看这个人眼睛比较红，有的时候这个病人比如说早上起来血压高，他眼睛表现就是眼睛通红。但是在其他的眼底出血病人，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还有静脉周炎，这些人他的眼睛表面是不红的。所以我们遇到个病人首先要根据他的年龄，还有询问他的病史，比如说他有没有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高血糖，这些病。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根据他的生活习惯，有没有经常熬夜，或者说是比如说游泳啊，这些我们要综合来判断。然后我们要经过我们眼科特殊器械的检查来看到底是外头的问题，就是眼表的疾病，还是我们眼底的问题。 所以说要排除各种可能会导致不管是眼底出血还是眼外出现红血丝这样症状的一些外在因素，然后还要通过设备检查以及对于患者的问诊，最终给他判定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对，说得很对。 但是这里边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呀都和这位李先生有一样的这样的行为，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去滴点眼药水，这个行为到底妥不妥呢？ 我觉得还是不妥的，因为这个眼药水本身也不能随便乱点，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确定到底是什么疾病，我们才能怎么医生来指导你用药，而不能自己在家好像点点不管用了，那可经常会贻误我们的病情 啊。所以有些人可能想的是我好使了，哎，说明我点对了，不好使那也好像也没有大关系。但其实现在看来，您的这个红或者是出血可轻可重，别因为自己想在家滴了几天眼药水不见效再去医院，可能就会耽误了你这个病情的治疗了。 对，我们有个简单的一个归纳哈，比如说外眼的炎症，它会伴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有分泌物、眼睛磨痛、干涩、怕光。那么这种红很可能是外眼引起的。如果说眼睛红同时伴有视力下降，那么很可能跟眼底有关系。 哦，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对对， 但是最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归为哪一类疾病，怎么来治疗，咱还得听专业医生给来判断。 对，还是应该到医院。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眼睛哈，尤其是出现眼出血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千万别怠慢，这个呀真不分年龄老幼哈，所以呢我们要第一时间引起重视，及早到医院进行确诊。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眼睛，您关于眼科方面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内容，您都可以随时来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冰徐主任互动和交流。我们现在就把热线电话为您开通 010-6515-0822 6515-0833， 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想要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您的手机可以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另外手机如果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的话，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是正在网易新闻客户端上进行视频直播的。那么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关于眼睛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当然别忘了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获奖。接下来我们就要出今天节目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了，各位请您听好题目。我们上半段的题目是视力不好应该避免看小字儿吗？ 哎呀，说实话，作为一个近视眼哈，这视力不好，有些字儿你想看也看不清。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视力不好的情况之下，出于想要保护眼睛啊，或者是锻炼眼睛这样不同的想法，我们应不应该避免看小字呢？好，这就是我们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视力不好应该避免看小字儿吗？欢迎大家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我爱问医生的微信公众账号发送文字发送过来，那么我们节目上半段呢会挑选一位答对的听友送上价值200元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想要了解奖品详细情况，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回复菊粉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了。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吧。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要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骨刺一贴就能溶掉吗？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再被保健品忽悠了。有的人呢是在体检照 X 光检查的时候被发现骨刺增生而这个忧心忡忡的，有的人呢是因为骨质增生导致疼痛难忍，买了很多宣称溶刺的药膏药水药贴。在此呢，专家提醒，除了开放式手术或者是微创手术，没有哪些药物或保健品能够把骨质增生溶掉，也不可能把它软化。不过对于骨质增生引起的不适症状，是可以用一些消炎止痛药物来缓解的。一些温通活络的中成药能够起到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加速代谢产物排出的作用。再来关注一下牙齿，刷牙出血、吃苹果有血印、牙龈肿痛，这些症状您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更别只是当作上火喝点凉茶。牙周病科的专家提醒大家，牙痛肯定是有炎症，牙龈出血呢是在提示很可能患上了牙周病。而这种疾病是一种慢性疾病，最轻的症状就是牙龈出血，最严重会导致牙齿脱落，所以啊，千万别拿牙周病不当一回事儿。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耳朵吧。您有戴耳机听音乐的习惯吗？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音量大小和佩戴时间，因为常听耳机会损害您的听力。建议听音乐的时候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 60%， 连续听的时间呢不要超过60分钟，外界音量最好不要超过60分贝。成人每天用耳机不超过3至4个小时，青少年每天不要超过2个小时，而且要间隔收听，每次佩戴耳机30到40分钟，就要让您的耳朵得到充分的休息。 眼睛通红，出现红血丝的原因有很多，但有一种因素不可忽视，那就是高血压。血压控制不好会导致很多并发症的出现，其中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并发症往往被忽视，严重者可能会失明。为什么高血压会危害眼睛？眼球有血丝是不是眼底病呢？高血压人群如何护好自己的双眼？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冰给您说说眼底出血别怠慢。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一起和我们来关注您的眼睛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说了一个李先生的案例，他出现了这种眼睛通红的情况，刚开始只是自己滴眼药水，后来发现没有什么效果，到医院就诊之后呢，医生通过了一系列的检查，发现他的这个眼睛红啊是和他的血压高有关系的。那在这里我们请徐冰主任再来给我们强调一下，因为这个眼睛红它背后导致的原因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啊。现在的高血压患者呢，人数的确是特别多。如果是由于血压高导致的眼睛红，它是怎么样的一种红？您简单给我们描述一下，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 是这样，那个我们的那个眼睛啊，表面上有很多末梢的血管。那么我们高血压引起的这种红是血管的扩张，而不是一个出血。 有的人一片红，那是行不下出血。 哦， 跟我们这个我们的充血是两个概念。 那我们是能够看到血管一丝一丝的那样的症状吗？ 对，我们可以看到，而且在我们的裂隙灯下放大了以后看得更清楚。 嗯， 那么它的血管末端都扩大了，都整个血管是我们叫充盈状态，那么就可能跟血压有一定的关系。 哦， 我们说现在高血压的病人越来越多，我记得在以前的教科书上，在2000年之前统计的我们国家的高血压发病率是11%，但是呢到去2016年，新的那个统计学表现出我们国家的高血压现在在32%左右。 嗯， 其中呢还有就是高血压32%，但是还有没有高血压的人里头还有40%左右是我们叫高血压前期，就是有潜在风险的人， 甚至还有一些人是不知道自己血压高的。 对，他有家族史，这些都是一个危险的因素。在已知的高血压中，统计是有50%左右在进行治疗，还有50%的人没有治疗。所以说我们国家高血压的这个情况还是很严峻的。 嗯， 对于我们眼睛来说，这个高血压可以引起很多并发症。在我们眼睛的并发症主要什么呢？是它引起我们血管的改变。血管的改变可以一开始是出现动脉硬化，长时间的动脉硬化呢可以会导致我们的管壁狭窄，那么有血栓脱落的时候会造成我们的静脉阻塞或者动脉阻塞。 嗯， 那么会引起视力的急剧下降。再有一个，高血压还可以引起我们的视网膜的水肿出血，而且到了晚期可能会出现我们视神经的改变，视神经也会出现水肿，甚至视神经周围可以出现充血和出血。 嗯， 那么这些都会引起我们视力的严重下降。我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我们都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我们的眼睛。那如果我们看不见了，那眼睛的意义就存在的意义就会消失了。所以我们说这个眼睛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其实以前我们也曾经说过各种各样的疾病哈，就是说一个牙疼啊，或者是发烧感冒这样的一些情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挺痛苦的。万一有一天之前都好好的，突然一下子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了，真的不敢想象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的出现哈。还有很多人就是关注，如果是因为血压控制不好，刚才您提到了对我们的整个的血管，到最后对我们的眼睛的血管啊、神经啊，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我们说病变了啊产生的影响。那种对于视力的影响，它是日积月累一点一点来的，我们的视力是一点一点变差的呢，还是有可能它是突然一击，一下子一天睁开眼睛看不到了呢？ 应该这么说，这个日积月累和一触即发都是存在的。 哦， 为什么叫日积月累？那是我们一开始在高血压的早期，我们的血管可能一开始还是正常的。我们大部分人高血压10年到20年，那么才会逐渐出现动脉硬化。那动脉硬化又是不可逆的。 嗯， 但是动脉硬化不影响视力的。 哦， 所以我们有的人说，哎，我一阵一阵看不清楚，可有的时候会头疼，然后看不清楚。 嗯， 过一段时间又好了，那么我们说这个是有要给我们敲响警钟了，说明我们的动脉硬化可能还伴随着我们的动脉的痉挛、血管的痉挛。 哦， 那么这种还是不会说突然会失明的，这种还是通过血管的扩张用药啊， 嗯， 还会恢复的。可是，一旦血管出现了阻塞，不管是可能是血栓也好，或者是炎症造成，本来我们这个管壁啊，这个血管就狭窄了。 嗯， 如果再出现炎症，那么它的管壁也会阻塞。那一旦出现阻塞，视力会突然下降。所以我们说动脉硬化的时候，并不见得有明显的问题，视力病人不觉得。嗯，但是长时间积累以后，它会突然有一天出现眼底出血了，它视力会急剧下降。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的就是，真的要时时刻刻对我们的血压管控好。要不然呢，它有可能是让你出现视力模糊，哎，偶尔又好了，但其实这是一个报警信号，您在这个时候就应该加强防护，甚至可能要专业治疗以及正规用药了。要不然的话，一旦出现那突然以及看不见，有可能就是不可逆的后果。 对，所以我们说，我们不光是一般来说我们建议糖尿病专科的医生， 嗯， 我们同样也建议心血管医生，对心血管病的高血压的病人或者糖尿病的病人，都让他定期来眼科进行眼底检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啊，现在我们经常会说一些慢病患者日常生活当中您需要注意哪些哈。那么在这里作为眼科专家，我们也要特别提醒高血压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您的医生一方面他是有这个责任哈， 定时的提醒您一下，哎，是不是这段时间除了吃高血压的药，您也去查查眼底，您自己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一段时间哪怕是天天量血压觉得我控制的还不错，是不是也得养成定时我到眼科来看看眼睛的习惯。 对，因为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体制啊，就是老年人很多地方单位都有体检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监测。但是对于病人来说，有的人比较，比如四五十岁的人比较那个放松啊，他觉得我这个年纪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但是只要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都应有的人比较，比如四五十岁的人比较那个放松啊，他觉得我这个年纪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但是只要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都应该每年查眼底。对于有一些没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但是他肾脏不好的，或者有些血液系统的问题的，都会出现眼底出血。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很多眼底病跟我们全身病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眼科大夫呢，还是应该，就是说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些病人，还是应该经常来监测。 所以每年一次正常的体检，这可能是我们要排除全身各类疾患的哈。但是除此之外，刚才我们提到了高血压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您还说有肾脏病的患者以及血液病的患者，每年最少查一次这个眼底，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平时就是做的一些这个体检项目里面，我记得好像像我们查一下视力啊，然后有一个就是小亮灯会看看眼底，那种检查对于刚才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查眼底够吗？ 大就是可以起到大概的筛查作用，不会很详细。我们平时体检就是视力、练习灯主要筛查白内障，还有有没有角膜病啊，有那个还有有没有潜在的青光眼的风险，通过练习灯。眼底呢，我们在小瞳孔的情况下，大部分呢只能看到视盘、黄斑和后脊部的一些主要的大血管。那么你要看得很精细的话，就要去眼科做个散瞳检查。可是呢，一般因为我们说糖尿病和高血压这些病变主要集中在我们后脊部，所以如果说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体检大夫，可以看出个大概。 对，但其实他是不是也更会要求对于这样的一些特殊人群，你们的眼底检查最好咱们是要做散瞳之后， 散瞳 这样看的范围会更广。 对， 然后呢及早能够发现问题。 对对对， 对于一些眼科的疾病哈，我们发现有一些最终的那个结果真的是挺可怕的，挺让人接受不了的。所以说是不是还是越早发现，我们越早进行诊断的这样的一些手段方式越多，效果越好呢？ 是的，任何病都是尽早发现早期治疗。我们现在做的更高呢，就可以防患于未然，我们说未病先治。当然这是更高的一种境界， 这是预防。 对，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眼睛，尤其是眼出血这样的一些症状呢，各位千万别怠慢，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关于眼科，你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内容？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有奖互动问答。上半段我们的问答题目是，视力不好应该避免看小字吗？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文字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上面来，我们在节目的上下半段会各挑选一位答对的听友，送上价值200元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想要了解奖品详细情况，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回复菊粉这两个字就会收到相应的回复了。 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的苦。 好，刚才呢我们的听众张女士哈打来电话咨询，我们徐主任来回应一下。她说她今年63岁了，血压高啊已经好几十年了啊。她说自己眼底呢有的时候会出现出血，但是隔一段时间会慢慢吸收，想问问这个对视力是否会有影响呢？那这个是不是就是由于高血压造成的呢？ 首先是这样，我们的有一些病人哈会把结膜下出血误认为眼底出血。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见到这病人眼睛红来说，那大夫我眼底出血了，其实这你能看见的都不是眼底出血。 眼底出血您看不见， 对 吗？ 只有我们大夫用小瞳孔或者大瞳孔的眼底镜来看才能看得见。 所以经常我们会在这个眼白上 看到一些红的出血，那个 那我们叫结膜下出血， 叫结膜下出血，不叫眼底出血。 如果您确实是眼底出血，此起彼伏的话，我们一定要做个荧光造影。我们高血压性的眼底出血，如果影响了我们的黄斑，我们会视力急剧下降。如果在旁边的位置，那么可能不会引起明显的视力下降，也许通过视野和查会查出一些暗点来，但是不见得会引起严重的视力下降，而且这种出血可能会是此起彼伏的。 哦，所以呢，这其实提醒了一点，就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那个，它不是眼底出血。 对。 二来呢，眼底出血您看不见，甚至有一些您自个儿都不知道。 对。 但是有一些，如果他那个出血位置比较特殊的话，那就直接影响您的视力了。 对， 对， 对， 可能就会出现看不见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您来帮张女士分析一下吧。像她这个情况，如果是自个儿能够看得见的，那应该叫结膜下出血。 对，因为我们血压高的人也容易结膜下出血。 嗯， 而且一旦出血了，他这个位置可能会反反复复。有的病人说，我这几年一年每次出好几次都是在这个位置，比如都是在鼻侧或都是在颞侧。那么这一个是首先的血管脆性大了，那这个地方总出血，它的这个地方会有上皮血管上皮会有损伤的，他可能会下次还在这个地方出。 嗯， 这个跟他的血压有关系。还有一些人跟他的比如说便秘，或者是用了大的力气， 哦， 或者使劲揉眼，都可能会引起结膜下出血。所以我们说便秘的病人啊，还是应该及时的用通便的药，不要使太大的力气。 嗯， 结膜下出血还是小问题，如果便秘引起脑出血，那可就更麻烦了。 对，以前我们做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时候曾经就说过，真的就是在早上的那个清晨的时段嘛，很多人血压特别的高，然后有一些老年人真的就是由于用力排便导致这个脑出血情况的这种意外发生的哈，很危险。所以像张女士这样的情况，您给她一些建议吧，有可能和她的血压有关系。 对，只要他是高血压，肯定他要是去找血管大夫去控制血压， 嗯， 而且最好血压平稳，忽高忽低，对我们眼睛都有很大的危害。 我们怕的是血压波动大。 波动，对， 嗯，好，那张女士，您的情况，一方面我们得正规用药控制好我们的血压，第二一来，几十年的血压高的患者，刚才我们已经提醒了，不管还有没有那个糖尿病啊，或者是肾脏病啊，或者是这个血液病的朋友哈，每年我们最少要进行一次眼底的检查。 对， 对不对？ 而且如果有出血，还是建议做个造影。 好的，这个是叫眼底造影吗？ 荧光造影。 荧光造影的检查，对我们的眼睛。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网友叫小朋友，女性51岁，体检报告呢是眼血管痉挛，自我感觉就是眼睛胀，眼睛花，想问问这种情况严重吗？后果会是什么？需要治疗吗？ 那我不知道这位听众他的血压怎么样。 嗯， 如果说是单纯的阵发性的血管痉挛频繁出现，我们建议还是用点改善循环的药。那血管末梢的扩张会引起眼前有水波纹一样，或者眼睛突然的看不清楚。 嗯， 这个还是有时候伴有头疼啊，这是还是应该用点药的。 哦， 用点药的，而且我们应该定期来看眼睛到底是不是有动脉硬化。 嗯， 如果说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动脉硬化我们是直接能看出来的，但是说到痉挛，你这个痉挛都是阵发性的，你来看大夫的时候很可能这痉挛期过了， 不一定能捕捉得到 阳性的发现。对对对。 好，那我们还是提醒我们的这位微信网友哈，您的情况的的确确还是需要治疗的。好，健康加油站，下面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眼睛方面的问题，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我们一会儿见。 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

为什么高血压会危害眼睛？眼球有血丝是不是眼底病呢？高血压人群如何护好自己的双眼？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冰跟您说说眼底出血别怠慢。 这里是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冰徐主任，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眼睛的健康。眼底如果出现出血这样的症状啊，那一定提醒您要引起重视了，别怠慢。各位关于眼科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把您的提问呢发送过来。另外还可以有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哈，有获奖的可能性。我们来看一下上半段我们的互动问答题的题目是，视力不好应该避免看小字儿吗？那接下来我们请徐冰主任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视力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是多看小字儿练练我们的眼睛呢，还是就是避免看让它省着点用呢？ 是这样，视力不好我们首先要去查找原因， 嗯， 到医院去看大夫。如果说你只是个屈光不正，那么戴上眼镜视力就好了， 这叫近视眼。 对， 嗯， 近视远视都可能， 哦，都 还有弱视都会引起我们视力下降，哦，但是弱视就不好矫正了，错过我们最佳的矫正时期，它就一般来说就没有太大的太大的作用 效果了。嗯， 第二个呢就是有眼疾的病人，有眼疾的病人并不是说会看了小字他就会病疾病加重，并不是这样，而是因为他视力不好，他要还想看小字，他毕竟会更加费眼，毕竟动用我们更多的调节，他容易出现我们的眼睛疲劳， 很吃力。 对，我们可以把小字，比如现在手机啊，手机我们都可以给他有把字体放大， 对， 这样减轻你的这个用眼。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还有一种叫助力眼镜，就视力非常差的病人，我们说可以在归到我们的残疾人里头，视力低于 0.3 我们称为，就矫正视力低于 0.3 我们称为残，矫正视力低于 0.05 我们称为盲，这类人可以佩戴助视镜，就是其实也是一种放大镜来看小字。所以说我们说到底该不该看小字，并不是说会影响我们的让我们的疾病进一步发展，而是说你需要看的时候不得已要看，但我们建议你不要长时间疲劳。 嗯，所以说这个题目叫视力不好应该避免看小字吗？其实是不用的。 对， 嗯，是没有必要避免的。但是呢我们的很多朋友哈，他们说的就是还是少看一点吧，毕竟经常看小字这个视力容易下降，这可能从近视眼 疲劳的 角度哈。对，还有我们的小事也说了，像高度近视呀，这个血压平时又高啊，甜蜜表宝就是说这个视力下降的时候提醒一定要去看医生，去医院做检查，确诊了之后对症下药，这才是科学的治疗。 对，这个说的很对 啊，这是他个人建议呢。嗯，说的特别好。然后呢也有一些朋友说应该避免看小字儿，这可能还是从怕眼睛过度劳累这样的角度。好，那我们请我们的编辑哈，在外面帮我们来筛选一位获奖听众，稍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价值200元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送给您。那接下来各位请听题，我们要出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了。题目是，高血压人群应该多久去做一次眼睛的检查？我们上半段一直在说哈，现在我国的高血压患者人数越来越多，那么不管是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刚才我们还说了其他的两类呢，像肾病的患者、血液病的患者，很多人都应该定时到医院去查一下我们的眼底啊，甚至要做一些更加进一步的这种眼睛的检查哈。那我们的题目是，像高血压人群应该多久去做一次眼睛的检查是比较合适的呢？那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上来，我们会挑选一位或送出价值200元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您想要了解奖品的详细情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回复菊粉这两个字，菊花的菊，粉红色的粉，这俩字儿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具体的提示了。 田野的像一块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我这颠颠簸簸的爬上了。 好，上半段呢我们回应了微信网友小朋友的提问，好，我们也是提示他，您的这些情况呢是需要引起重视，应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眼睛。他也发来了，他说他前段时间做体检，血压呢是低的，不高，60-90，心率62，谢谢医生。 这个我还要提醒他一句，如果说血压偏低，跟他的年龄，比如说他50岁了，那他血压90-60是偏低的，如果他17-18岁可能还可以。血压低对我们眼睛也不好，我们有个病叫低灌注综合征，就跟血压低有关，它会引起眼底出血的。 哦，看来我们刚才呢是一直有点被一种想法给误导了，总觉得是血压高才会导致眼底出血，原来有一种病血压低也会导致眼底出血。 对，我们要查找低血压的原因，我们要做颈动脉超声，看看我们有梗阻的地方，那么导致我们的供血不足，可以引起我们眼部的灌注降低。这样的人呢经常不是很这种病人非常隐匿，出现问题就突然一激发青光眼了，或者突然视力明显下降了，来我们才发现他是个我们叫一综合征、综合征叫低灌注综合征，它不光就是我们眼球的血液的灌注减少，那么我们整个眼睛系统都处在供血不足的状态， 那营养就不够。 对，我们角膜可能会出现糜烂，它就反反复复不容易治愈的角膜糜烂，我们会出现虹膜上长新生血管，眼底会出现出血，这样的话新还会引起新生血管性青光眼，所以也不容忽视。 哎呦，小朋友的这个提问，我觉得刚才我在说，我还想就是提醒一下，意思他没有高血压，还挺好的。 他如果是小朋友的话没关系， 没有，他是微信网友叫小朋友，他51岁。 哦，那我建议他还是也要关注。 好的。 他的血压低的原因也要关注。 好的，血压低的情况，那我们还是应该这个 查眼底。 也要去那个查一下眼底哈，就能够发现问题了。 有没有缺血的表现？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我们的微信网友韩亚新发来的，他呢是属于眼压高，他眼压是20左右，眼压高会导致眼睛有那种出血情况吗？ 他的眼压20并不在我们高的范围，我们正常眼压是10-21，而且对于角膜偏厚的人来说，他测出来的眼压反而偏高，比如说他角膜650，角膜的厚度650微米的话，他的测的眼压是不准的，他会其实他眼压是正常的，但测出来会比正常要高，所以我们说眼压高于21，我们说这眼压可能是 算高 了。但是我们有一种叫正常眼压性青光眼，他的眼压在正常，但是会出现青光眼类的视神经的损伤，那是一种比较少见的青光眼。所以他说他眼压20，按理说是不应该觉得胀的，他看看有没有疲劳啊这些症状。 他说他检查过视野，还有叫声电机，眼底都正常，但是呢他的问题是眼睛不能固视，就是想问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就是一只眼睛固视眼前就会发黑。 这种情况还比较少见，我们说眼球震颤那是先天疾病，它不能固视，那是正常的人如果没有震颤的话它会可以固视的， 它这个眼前 发黑它可能表述的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准确。 对对对，眼前发黑呢，这个有很多原因，比如说我们体位性低血压，就低血压的人可能会 眼前 发黑， 一黑。 对，还有一个就灌注不良的人，就血压偏低的人可能会眼前发黑，如果说是固定的黑影，那我们要看看眼底有没有病变，如果飘动的黑影，我们说有飞蚊 症 啊，或者有的时候眼睛一些炎症也会引起眼前有东西飘。所以如果说他有明确的眼科主诉，我建议他还是去看眼科。 好的，韩亚新，我们强烈建议您还是要去眼科来查一下的哈。那可能需要做的，您给他一个建议吧，哪方面的检查他最应该做一下？ 他的眼压如果说都在20以内，视野什么都是正常的话，那我们不考虑他青光眼啊。但是他眼睛胀，我们可以定期观察，看他有没有看睡眠怎么样啊，学习是不是很紧张啊，工作是不是很紧张，有没有视觉疲劳的问题，这是一个。还有我们干眼症的人，有一部分干眼症的人会觉得眼睛不舒服，也可能会出现胀的感觉。再有一个高血压的人，高血压的人会出现头疼、眼睛胀，还有就是有偏头疼的病人也会出现眼睛胀。 好的，还是提醒您以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哈，咱们就先眼科就诊就好了。微信网友小顺他想问一下，说高度近视的老年人同时啊糖尿病、飞蚊症，近年呢又有玻璃体叫后脱离，说这是什么病啊，会发展很严重吗？听说也没什么办法治，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医生。 高度近视老年人啊，往往会伴随着很多很多的并发症到老年。首先像他说的飞蚊症，这杯玻璃底后脱离，这都是一种退行性的改变。 嗯 啊，在后脱离的过程中，有的人还伴有眼前闪光，就是在暗处像眼前像闪电一样一下嗖嗖的那种打闪。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他不要剧烈活动。所谓的剧烈活动，就不要头使劲甩啊、 哦、 或者是，当然老年人很少说跳水这种运动了啊、嗯、就是不要打球啊，不要受外伤。因为高度近视人本身视网膜偏薄，在玻璃底后脱离的过程中、 嗯、 它有机械性的拉力，如果说你剧烈的运动的话、嗯、那么这个切线力有时候会把视网膜拽出一个裂孔，那就会出现视网膜脱离。 脱离， 对。还有一个呢，就高度近视人视网膜薄，他黄斑也容易出问题，老年的时候他容易出现黄斑区长新生血管。 哦， 那我们就说它是一种特发性的新生血管，跟高度近视有关了。 嗯， 至于玻璃体，如果单纯的玻璃体浑浊，不要太紧张，它对视力没有影响，只是眼前有黑影飘动而已。我们现在我们医院有个玻璃体的激光消融的机器，我们只有一种外液剂的激光，可以把飞蚊症打掉。 啊，飞蚊症现在可以治了？ 比较先进的一个技术，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 哦，就是它也是有适应症的。 对，也要到医院进行筛查。 好嘞，那就是说有一些人您的这个飞蚊症有望消失，有望解决掉哈。但是前提不是随便说什么地方就是拿激光我们把它打掉，不是的，一定要这个专门的这种检查，专业的医生。 对，有一部分人是适合做的，有一部分人是不适合做的 哈。嗯，好，所以我现在就发现很多很多这样的疾病，它对于眼睛的这种影响，包括近视，我们一直说近视你要密切防控，防止它变成高度近视。 对， 因为一旦高度近视之后啊，这个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容易产生了。 对，一个是我们发现现在高度近视人很多会出现开角性青光眼，这在以前认识不足。高度近视呢，以前就想我只是影响视力啊，那么我们现在又有准分子激光可以做手术，我近视就没有了、嗯、那么有一些家长哈就不太在意孩子发展成高度近视，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对，我们因为高度近视现在又有准分子激光可以做手术，我近视就没有了、嗯、那么有一些家长哈就不太在意孩子发展成高度近视，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对，我们因为高度近视，我们的眼球就像一个气球一样，它气球吹得越大，它气球壁就会越薄。同样，我们高度近视，我们眼球的直径变长了，那么我们视网膜、脉络膜都会相应变薄，都容易出现这些退行性的病变。 嗯，所以说千万别说等到孩子到了一定的年纪，没事儿，我做一个什么准分子激光，这个眼睛就不近视了，不是那么一回事儿的。即使他看得清这个世界，但是他的这个就说所谓的近视对于眼睛产生的这种影响，高度近视产生的影响还是存在的。 对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密切防护哈。好，大家关于眼睛方面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欢迎您继续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专业医生互动和交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市暨谈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冰正在我们的节目做客。那么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提问。同时呢，收听我们节目手机可以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或者是手机上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能够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的提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网易的网友问啊，他说这个眼睛啊经常有红血丝，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嗯，现在出现有红血丝的病人是越来越多了。首先我们看一大群的，我们说叫手机电脑爱好者、 嗯、 我们称为视频终端综合症的这些人就会出现这个眼睛红。他会比如说长时间的看电脑看手机，晚上熬夜刷微信，那么他都可能会出现干眼症。干眼症我们泪液覆盖的我们泪液是一层保护膜，如果泪液减少了，我们眼睛就容易充血。它会引起，就干眼症的一个症状就是眼睛充血。 干眼症的症状之一是眼充血。 对，这是在现在很大的一部分比例。 哦，所以说一方面我们是要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这个，养成好的用眼习惯。 对， 我们的眼睛太累了。 不要过多的透支。 不要过多透支我们的眼睛哈。那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眼睛出现红血丝这样的情况，如果就是日常也没有其他疼啊痒啊视力改变啊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要去看医生吗？ 如果他只是单纯有点红，没有明确的分泌物、嗯、 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眼屎不多啊，单纯有点红，那么休息一两天可能就好了，这个倒不着急就医。如果说持续的充血，我们觉得还是应该看看医生。 好的，或者说伴随着其他的一些症状， 对， 您是干呀、痒啊、各种不适的时候、 而且最近几年发现没有，我们的过敏性结膜炎越来越多了。 对， 过敏性结膜炎的时候眼睛红，而且我们有的红的像个兔子一样，甚至有的人球结膜水肿，有的人说眼睛凸出来了、其实是那球结膜高度水肿，因为现在的花粉啊、空气污染啊，都可能带来我们的这个过敏，这些人也是表现在眼睛充血上、那么我们最近就是过敏季，每天都有很多过敏的病人来。 对，最近呢，就是不管这个耳鼻喉科，同时伴随着眼科 都非常忙， 尤其有过敏性鼻炎的人非常多，也有过敏性的这个结膜炎、像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说忍它肯定不是一个首选，第一时间我们是不是应该对症用药呢？ 对，我们好多病人就是在家揉，使劲揉眼睛 啊，受不了、 对，等我们一来看，哎呀，已经角膜甚至都有揉的擦伤了，这样的话其实是这种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越揉我们的致敏颗粒脱落的越多，我们说那我们的痒会更厉害。 哦， 那我们这种病人怎么办？在家冰敷，这是一个 冷敷一下， 然后到医院我们会给他开一些抗过敏的药物，保湿的药物要联合用。如果说鼻子也痒，我们要眼睛鼻子一块儿治，因为我们眼睛和鼻子是相通的， 我们是七窍相通。 对对对、所以单纯治眼睛或单纯治鼻子都不能完全的根治症状。 好嘞，那这个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季节的一个温馨提醒了、对，最近尤其有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如果您出现了同时这个眼睛你觉得痒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哈，那一定不要用力的去揉搓它，只能是越搓越痒，第一时间抓紧时间咱们到眼科来哈，真的有可能就是我们医生的一个小妙招就能解决您这个困扰了您好几天的一个问题哈。 但是这个病就容易反复发作，在有季节明显的季节性， 就像我们管那种叫季节性鼻炎嘛，那这个 其实就是季节性的过敏， 过敏症状。好，抓紧时间再来看看我们其他听友或者是网友的一些提问哈。哎呀，我们的很多听友已经发来他们关于下半段这道题目的答案了，高血压人群应该多久去做一次眼睛的检查呢？甜蜜宝说一年以内，黄老大说每年做一次检查啊，还有的这个朋友说高血压患者应该三个月就去做一次检查，勇往直前说3到6个月查一下，美妈说一年查一下。哦，我们的田庚发来的这个答案，他说他分了1、2、3级轻中重度，他说一级低危险的啊，3到6个月咱们随诊一次，二级中危险的1到3个月就要检查一次哈。那我们在这里先来公布一下这个正确答案吧，高血压人群多久我们去做一次眼睛的检查是合适的呢？ 是这样，这个我们也不是说完全一个标准的答案哈、我们这个该根据我们的眼底的问题，如果说他只是高血压，眼底完全正常的，那我们可以一年查一次。如果说他眼睛已经出现了高血压的严重的动脉硬化，或者甚至有静脉阻塞、血管阻塞的情况，那么我们如果说有血管阻塞，我们就可能是一个月查一次了、所以这是都是根据病人的眼底情况来决定的。 好，如果作为高血压人群，您的眼底就是通过上一次的检查它是正常的，医生可能说那么您一年之内咱们再来查一次，但是如果已经发现问题，尤其问题严重的话，那说不定您月月都得到医生这儿来报个到。 还得温馨提示您一下，如果突然视力下降，您要随时去，而不要就是 再等， 以为就是我一年查一次就行了，如果有问题随时检查。 那句话是医生那个报告单上怎么写的？有什么问题随诊随诊什么意思、就是出现一些突然的紧急情况了哈，甭管是这种疼，有一些人呢是到比如说青光眼疼的受不了了，恨不得拿头撞墙的时候，谁也别拦着我要去找，我要去见医生哈。但是其实我们说平时有一些症状的时候就要引起重视，我们千万不要到一些问题已经特别严重的时候再想到去看医生。 对，我们青光眼的病人其实很多有事前的小发作，我们叫前驱期。就是比如说晚上或者是凌晨眼睛胀疼，过一会儿就好了。这其实是我已经是我们的小发作了，通过 但是其实我们说平时有一些症状的时候就要引起重视，我们千万不要到一些问题已经特别严重的时候再想到去看医生。 对，我们青光眼的病人其实很多有事前的小发作，我们叫前驱期。就是比如说晚上或者是凌晨眼睛胀疼，过一会儿就好了。这其实是我已经是我们的小发作了，通过休息可以好的。小发作不管，慢慢就成了突然的急性发作。 对，包括有一些朋友出现了一些眼睛胀啊，或者是出现这个眼出血的，像这个网易网友的提问，他说他早上起来呢眼睛出现红色的血块，